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思杰，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傻傻的花呀，傻傻的开，总有个地方叫重来。飞碟联播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去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外交部今天证实，我国政府协调国内银行提供中美洲友邦洪都拉斯3亿美金（约合台币90亿）的商业贷款。发言人欧江安说明，洪都拉斯政府为推动民生计划向我方提出，主要用于协助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计，但是具体细节我方不便代洪国宣布。洪都拉斯财政部长欧西罗塔波拉10月向当地媒体透露，台湾同意以进出口银行提供3亿美元贷款，用于填补政府预算赤字，加强基础建设以及医疗和教育。欧江安今天说明，我方基于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考量协助友邦提升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计，协调国内银行提供商业贷款。欧洲商会发表2020年政策建议书，认为劳基法规范雇主每天备制保存精确到分钟的出勤记录过于僵化，毫无弹性，建议由劳资双方合议记录工时，增加劳资互信。劳动部长许铭春今天指出，国内法制规定如此，欧洲商会入境总要随俗。许铭春强调，劳基法怎么规定就得依法行政，记录工时属于法律要求，大家都该配合。工时记载的方式很多，不一定非得打卡，现在科技进步，可以运用科技登记出勤记录。交通部今天公告俗称 Uber 条款的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第103条之一辅导期间到11月30号为止。轿车平台驾驶自救会成员指出，政府真的不顾12000名驾驶的死活。轿车平台驾驶自救会呼吁辅导期至少再延到今年年底。自救会指出，距离完成挂牌期限只剩下20天左右，但是现在完成挂牌转型的 Uber 司机只有300名。代雇驾驶转型多元计程车司机的过程困难重重，超过2000名通过职业登记考试的代雇驾驶要到12月才能拿到职业登记证，之后才加入车队靠行完成流程。交通部要求12月1号前完成挂牌，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桃园市中坜区一间身心医学诊所的赖姓医师，涉嫌从去年6月开始，以应征攻读生的名义，要求不知情民众填写资料、刷健保卡，向健保署诈领39753元的医疗费用。桃园地检署今天依诈欺罪起诉赖姓医师。检方调查，赖姓医师的诊所2018年5月7号和健保署签订合约之后，就应征攻读生。等不知情的应征者上门，就要求对方填写资料，再练习刷卡。赖姓医师随后在医疗明细的电磁记录上虚增不实的医疗费用记录，向健保署诈领健保医疗费，统计共计24人受害。国泰人寿位于台北市南京东路3段原6福皇宫大楼租出去了。国泰人寿今天与日本 JR 东日本饭店集团签约，引进了旗下品牌 Hotel Metropolitan， 这也是 JR 东日本饭店集团在日本以外的第一个饭店，预计2021年正式开幕。台积电股价今天接近尾盘再度触及新高，来到了311.5元，市值突破了8.07兆。 台积电昨天站上310.5元，市值冲破8兆之后，股价今天盘中就在310元附近游走，最终收在311元，上涨了0.5元。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点，来到11653点，成交金额1592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51点，23303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6点，2149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7点，298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0点，988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2点，27695点。新加坡海峡日报指数上涨11点，3259点。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北部地区和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台南以北空旷地区容易吹起8到9级强阵风。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呀呼，今天来有上亿红包，为什么要等明天？ 没有明天，购物节就在雅虎双十一，狂撒上亿红包，疯抢5折券！快拿起手机上雅虎奇摩购物中心， 满额再抽 iPhone 11。 年度最大 ITF 台北旅展准备开跑喽！ 宜兰丽丽威斯汀度假酒店120住宿券3.5折，只要7800。 知味西餐厅双人午餐不分平假日，只要1399。 圆山温泉美人汤露天风吕泡汤旅展价只要650。 线上旅展即日开跑，在家就能抢优惠。 11月8号到11号，台北旅展宜兰丽丽威斯汀展摊还有更多促销活动哦！ 更多详情请上官网或电洽03923-2111。 欢迎欧萨王美王彩华， 性感性感新加坡，欧萨欧萨欧萨， 好康来哦！ 迎接小丽年近40周年，新加坡欧萨多招镜片推广价2880，满额再抽新加坡双人行， 购 iPhone iPad 哦！ 托巴亚西小林眼镜。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Go Unique Suzuki， 再大的生意 ，Carry 全都装得下。再重超有力，会跑更会省油钱。再大的梦想，做回家。本月赏车送独家好礼，快到全台展间鉴赏 Suzuki。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佳佳。 做事情飞的空洞，梦在梦中的迷宫，眼泪没有错，怪只怪自己错过。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2019年11月6号，等我们一起等2:11。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等什么呢？等中华健儿今天的表现，能不能再克强敌呢？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也是本届的这个指定这一场赛事的指定应援曲。来自于黄义儒的《到顶》。 我心把眼神磨砺，这方寸之间没后退余地，我已继承了晨曦的血液，无论面对大风大雨顽强，无雄心我咖喱到底，我咖喱到底，却不忘记最初的约定。我咖喱到底，一心弄到底，我要留下最后的生命，让世界听见我的名，看见我们勇者。Cause we all believe 这个星期一呢，也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当中，我们现场带来了这一首歌曲的黄义儒。而说到了道丁，除了我们一起就是一起为中华队台湾队加油之外呢，道丁就是写成了中文，写成了汉字，你可以直接用音译把它变成了斗阵。你还记得1995年的这部经典作品吗？ Fight Club。在那件事情上面的时候，你都是在花你的人生。其实呢，在今年的时候也有重新修复，这样算修复吗？就是有重新上映，然后1995年的经典《斗阵俱乐部》，今年也有重新上映1999年的科幻经典《骇客任务》。在现在呢，现在的院线强打片就是《小丑》，然后很多人看了以后觉得哦揪心，哦难过，或是有很多很多的反思的时候，也欢迎大家回去看看95年的《斗阵俱乐部》啊。I'm better on the other side.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Dua Lipa 的新歌，叫做 Don't Start Now。两点二十一分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我们开始了。同时呢，今天是星期三，原本下午的三点钟过后呢，有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室的单元，但是今天有一位大来宾要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那就是9M88。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是对于九 M 八八感到好奇的话，也欢迎你可以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准备好留言。另外呢，就是你也可以上我的 IG， 我的 IG MARC 底线 ORANGE， 你可以 follow my Instagram， 我的限时动态里面呢，有问 You can ask 九 M 八八 anything， 在上面留言，下个小时就帮你问出你想问的问题。MARC 底线 Orange。跟爱人错过 We got love in here， 在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You can hang on until you fall， But even when you land You'll be on your back Like mannequins all obey. We got rules to break. We got risks to take. We got things to say. No one ever said it would be okay, but we'll find a way when there's love, and we got love. Yeah, it's okay, 'cause we got love. Yeah, it's okay, 'cause we got love. Oh, yeah, it's okay, 'cause we got love. When we think that we know it all, like a fighter in a ring, we get knocked back. Tread carefully where you walk. When the world is at your feet, 满满的回忆，想起甜甜的你，魔力红。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台湾西洋演唱会单场最多观众纪录保持人，摇滚天团魔力红，继排行神曲《Girls Like You》后全新力作，请听环球魔力红2019全新冠军单曲《Memories》。 Raise a glass and say, hey.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Bring back your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爸，这些年我们都很想你，每次走进阳光灿烂的天林墓园，都会想起和爸一起爬山的时光。 天林精心打造百座汉白玉石雕顶级墓园，绝佳风水，下交流道十分钟，人生终点都该有座宁静花园。新竹关西天林0809095599，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想要为你的爱车加值吗？加实多促销大优惠来喽！即日起到11月15号，只要到加实多护车保养站保养爱车，并购买极致或磁护机油产品4瓶以上，就送车载导航手机支架。数量有限，快来加实多暴走好康！ 加实多。 My name is Louis. I am 5 years old. I like the movie Lion King. I want to be as brave as Mufasa. 我是 Zoe 妈妈。大脑地图的游戏学习方式让 Zoe 变得更喜欢英文了。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纳卢湾大酒店自助晚餐抵用券，美人汤温泉 SPA 抵用券，纳咖啡鬼迷心窍导览，60岁以上长青族再送500元小旅行抵用券。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纳卢湾让补助变更大。纳卢湾集团0800-239-888。 我是伊祖黄义如。很高兴可以为中华队创作世界12强棒球赛的应援曲《道丁》，请大家跟我一起为中华队加油！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相信我是你的梦中情人。哪来的自信呢？哪来觉得我就是你的灵魂伴侣，我就是你的 soul mate 呢？你如何能如此肯定？你如何能肯定的是爱？2:37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爱情会让人放光芒，虽然这是每一个人都向往，大多数日子还是要坚强。别把希望放在某个人身上，我宁愿自己买钻戒戴上，也不愿分手后还要还给他。让我走在自己选择路上，就算淋一点雨我也无妨。哈哈，一个人也能活得漂漂亮， 又如何相信 Your soulmate will come， 灵魂伴侣一定会来呢？这样的自信又是从何而来的？ 爱情会让人放光芒，虽然这是每一个人都向往，大多数日子还是要坚强，别把希望放在某个人身上，我宁愿自己买钻戒戴上，也不愿分手还要还给他。让我走在自己选择路上，就算淋一点雨我也无妨。哈哈，一个人也能活得漂漂亮。 在的人活得漂漂亮亮，帅帅气气，干干净净，把自己照顾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林嘉欣的 Soulmate 灵魂伴侣，你必须要自己先有灵魂，你才找到你的灵魂伴侣。为你送上屏中精灵的新歌。 I should warn you. 这首歌曲呢，同时也是最近正在上映的院线片强档大片这部动画电影的主题曲，叫做 Haunted Heart， 闹鬼的心。歌词唱到 My love， 我的爱就像是一个 Haunted House， 就像是一个鬼屋一样，让我想到我昨天看到的那一段话，然后我分享在我自己的 Facebook 上面，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渴望爱情的人，那我们不应该去寻找爱，不是说我要去找到我那个灵魂伴侣，我要去找到他的爱，我们不是应该去往外去找那个爱，而是应该往里面去找那些我们内在内建的，去抵抗爱，去对抗爱，去 diss 爱的那一些障碍。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心理给搞清楚。有些人是一遇到人家告白，他马上就会逃得远远的，或者马上会呛人家，或是自己对于爱情的对象的设定标准，如果你自己喜欢上你的设定标准就是设定一个渣男，那你当然就是爱上渣男。你爱上渣男，那你就很痛苦，很痛苦就会分手，然后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你就会不断的在这个循环里面跑圈圈，跑圈圈，跑圈圈，跑圈圈，因为你没有办法断开锁链，没办法断开这个连结，没办法断开这个魂结。2:47，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 让你感觉到 love。同时呢，在下午的三点钟过后呢，今天下午的三点过后，九 N 八八会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也就听听这些经典的作品，来为九 N 八八暖身一下。因为九 N 八八的 Beyond Mediocre， Beyond Mediocrity， 平庸之上，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元素。刚刚听到的是翻唱版本的 Sam Smith 的 I Feel Love， 现在只是为你送上原版的 Jump。 山顶的空气真好，啊！这手机啊，奈有时有信号，有时无信号哈。 有机地带哦，唔只有信号。哦。咱的基地台的建设呢，是非常的重要。你看，会当上网，会当卡电话，佮会当急难救助。哦，现在随时联动哦，嘛较安心。 哎呦，我爆落啦！救命哦！ 哦，才讲完呢，你人就爆落去啊！我紧卡119，好佳在有基地台。 真感谢哦！ 你也感谢基地台啊！ 感谢基地台。啊啊，国际标准严把关，基地台保平安。 花莲蝴蝶谷温泉度假村有漫天飞舞的花蝴蝶、森林步道和芬多精，可以享受室内美人汤与户外露天黄金汤双温泉，还有导马吉和原住民歌舞表演。一泊二十双人房5900元起，订房专线03-881-2377。 全台首创2+2双学士国际专班，成立5年，成绩亮眼，与美国普渡大学、加州圣何西州立大学、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澳洲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全面合作，2年逢甲，2年海外，毕业获颁2校学位。逢甲大学国际学院招生说明会，11月13号台北，11月20号台中，报名请上飞碟粉丝团或拨打04-2451-7250-6620。 忙碌的您值得拥有更好的睡眠品质，40年专业最懂你的需求，上品寝具床垫馆，越睡越美丽，胶原蛋白床垫寝具创始者，上品寝具床垫馆，床垫寝具家具家饰一次购足，上品寝具床垫馆40年中庆最盛大感恩回馈，买上垫送下垫，冬被毛毯第二件半价哦，请上网搜寻上品寝具床垫馆。 用网上的冲劲拼人生的后劲，吴克群社会影音小说热血主打后劲，10月31奋战到底，和乐音乐。 大家好，我是张曼娟，透过聆听诗词歌赋中的智慧哲理，让你我理解人生。张曼娟读诗小学堂更能提升孩子们的文学素养、写作能力。 张曼娟老师读诗小学堂2019全新制作，50首唐诗6CD 有声书499元，请上好物市集选购，或搜寻滋滋线上听，上网学习。 我是林宥嘉。 想家就爱点你 UFO， 欢迎来到飞碟电台， 就爱点你 UFO。 欢迎来到飞碟电台，2:54，待会呢3点钟的报时，整点过后还有新闻过后，9:88就会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啦。我是 DJ 欧马克。现在要送上这首歌曲，一样 warm up 一下，暖身一下，来自于 OZ 跟 9M88 的合作，叫做 Blackout。Yeah.Cruising down the street in my 6-4, about to get lit with my 6 hoes. I mean 6 bros, probably both. I mean God knows who we gonna see in the clubs tonight. 我穿梭着城市的 neon lights， 莫名的预感，今晚我又要醉了，到底怎么办？想不到该去哪里 begin， 我不要哪里一堆虾米，想你做的还没12点。这上图 ENT 随便 ，Oh I don't care，Where we go？ 因为 I know，Oh oh oh oh， 就这样一起 be out tonight， 让我们一起 be out tonight，Are we about to be out，be out？Are we about to be out，be out？ 就这样一起 be out tonight， 让我们一起 be out tonight，Are we about to be out，be out？Are we about to be out？Yeah, the liquid flows into my body. 连续喝了3杯下的 whiskey， 还比不上旁边的 Fanny。他喝个 vodka 都不加根 berry juice。说的 Fanny， 刚刚坐在他旁边的女孩，她好可爱，是我的 type。That ass so nice, I love her laugh. She look at me like 坐过来 ，I'm freaking down for that. So I 慢慢的穿过人群，走到她的身边。她一边看着我，还一边不停放电。Loving the vibe of the night, and for that, 就这样一起 be out tonight， 让我们一起 be out tonight。We might as well just be out, be out. We might as well just be out, be out. 就这样一起 be out tonight， 让我们一起 be out tonight。We might as well just be out, be out. We might as well just be out, be out. I'm always like a party pooLook at people, what they're trying to prove. Till the moment I see you, well, you just know what I wanna do. Think I'ma be out with you a little bit, G out with you a little bit. Boy, to kill my vibe with it, how about we make a deal? 我们可以跳舞跳到天亮，可以什么都不用想。Living is moment, 不比较。 爸，这些年我们都很想你。每次走进阳光灿烂的天灵墓园，都会想起和爸一起爬山的时光。 天灵精心打造百座汉白玉石雕，顶级墓园，绝佳风水，下交流道十分钟，人生终点都该有座宁静花园。新竹关西天灵，0809095599，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欢迎您跟着长荣航空直营旅行社，长伴假期遨游世界，尽享旅游乐趣。国内外团体旅游、自由行，怎么玩都行。商务差旅、奖励旅游，细心规划你的每趟优质旅程。 早晨的阳光，静谧的午后，夜晚徐徐的微风，茶本静，回归根本的纯净。有机验证，无咖啡因，无热量，无香料，金车茶本净，有机洋甘菊茶，南非绿博士茶，你值得被疗愈一下。 亚诺娜，美感与智慧科技的旅行箱工艺，用专利设计的避震弹簧轮，安全装载你的每一段幸福旅程，请上网搜寻你的时光旅行箱。亚诺娜 Arowana。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曾佩慈。 我们的爱情怎么能这样？睡在一起却像邻居，不想来往。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新竹市倾听之旅今天第一个行程原定拜访台阳科技。台阳是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投资的公司，格外受到注目，但是最后临时更改行程，韩国瑜由国政顾问团总召集人张善政陪同，改到竹科同业工会闭门会谈50分钟，直接听取科技业者意见。担任园区工会监事会召集人的台阳荣誉董事长谢其嘉，还有工会秘书长张志远亲自出面接待。谢其嘉是郭台铭当初投资台阳时的副董事长，而且一向支持郭台铭的联电荣誉副董事长薛明志也在场。根据转述，薛明志特别向韩国瑜说明科技业目前发展遇到的问题，还有园区未来。谢其嘉向韩国瑜介绍了科技业产品，特别是 5G 还有 6G 的最新发展。另外业者也反映六缺，科技法令管制过严，分红入股松绑以及一例一休。韩国瑜允诺业者另外安排时间座谈，深入了解业界问题。高雄市议会今天总质询的时候，民进党议员高敏玲指控市长韩国瑜的太太李嘉芬干政，意图透过修改行政法人的自治条例，安插文化局机要秘书林怡静担任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副执行长。副市长叶匡时答询时反问，内部文件还没定案，林怡静还没离开市府，怎么文件先到了议员手上？不仅政风要查，他也认为立法权已经干预行政权。叶匡时强调，绝对用人为才，不分蓝绿，尤其流行文化非常专业，一定专业考量。当事人林怡静指出，他是媒体人出身，也担任过很多展览的策展人。议员说他没有任何专业，只是夫人旁边的小妹，他没办法接受。 立法院长苏嘉全表达不会也不接受纳入不分区立委名单。民进党主席卓荣泰今天证实，苏嘉全已经跟他表达过，不分区不要把他考虑在内。这件事情姿势体大，必须经过提名委员会共同讨论。至于苏嘉全的侄子，现任立委苏振清，卓荣泰说，其他个别人选还没有进一步决定。媒体询问今天在中常会上有没有讨论，卓荣泰说没有，苏嘉全全都是私底下跟他讲，中常会不会讨论党务，党务还是回到党的提名委员会讨论比较正确。民进党正在讨论不分区立委提名，卓荣泰之前说过，苏嘉全如果留在立法院也是理所当然，外界认为这是有意以苏嘉全换苏振清，解决苏振清名列不分区的争议。不过苏嘉全表明不列不分区的立场坚定。台北地方法院审理三中案，今天传唤前总统马英九出庭，讨论案件争执与不争执部分。整个开庭过程马英九没有发言，都由律师表达意见。原本规划一天的庭期中午结束，法官讯问简便意见之后，预知下次12月18号再次开庭。今天的准备程序庭，法官问及马英九知不知道中视股权交易部分，中投公司于民国95年4月3号与荣利公司签订协议书。委员律师指出，马英九知道就要签约，但是没有印象何时签约以及契约内容。马英九当时是台北市长率团访美行程结束回国后，95年3月29号接洽总统府，想就访美经验和时任总统陈水扁交流。府方同年4月1号表达欢迎。陈水扁与马英九同年4月3号在总统府见面，这段时间马英九印象深刻的是这件事。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51点，成为2330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点，来到2144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5点，297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84点，985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7点，2773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2点，3260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9点，指数11653点，成交金额1592亿。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北部地区和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阵雨。路上强风特报，台南以北东半部含绿岛蓝雨，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以及临近海域都有8到9级强阵风，提醒您特别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爱车和身体一样，需要定期健检。了解您的车况，是 Lexus 坚持的使命。Lexus 原厂定保，每次维修掌握完整履历，年底前回厂再享横滨轮胎85折优惠。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恭喜上榜！ 电机、土木、环工、机械技师考试11月考试，拥有技师证照起新高，成为抢手人才。 TKB 帮您短期上榜，技师考试百万年薪梦想就来 TKB 百官网公职，快上网搜寻 TKB 百官网公职。 谁能守护你一整天呼吸的空气呢？美国专业医师推荐空气清净机第一品牌 Honeywell。能有效过滤 99.97% 常见过敏原及甲醛。现在到 Haystyle 百货专柜及各大通路买 Honeywell 指定机型，限时六折起，总代理恒隆行。 近来护理之家意外频传，消防安全引发忧虑。在创世基金会的植物人安养院里，植物人都是重度卧床者，无法自行避难。今年将展开消防安全升级计划，让每个房间都能够成为独立的避难空间，让院友住得安心，亲人更加放心。我是林心如，邀您帮助创世消防安全升级计划，爱心专线02-2835-7700。 只有爱能够穿越一切。 有缘相聚，又何必常相弃？ Joanna 王若琳，前卫复古迷幻全新专辑《 爱的呼唤 Sony Music。 我是萧煌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现在朝着我们方向走过来的，让我们掌声欢迎九 M 八八。 Hello，Hello， 马克。 有，好，九 M 八八真是，原本要说好久不见，可是因为就是上个礼拜，就是突然的见了一面，所以才有今天的访问。 Yeah， 太感人了。然后之前其实我们是在2013、2012年啊，我已经有点忘记了，反正就6、7年前那个时候。然后你还是大学生的时候， 对。 然后你做的事情也跟音乐完全没有关系，你念的科系是我记得是服装嘛，对不对？ 对。 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说，我要开始来当个歌手这样子？ 想当歌手就从小到大都想，然后但是就是参加歌唱比赛都。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搞头这样，然后真的想要创作音乐，真的是在大学的时候，就我们遇见，我们参加爵士营队嘛，那时候就觉得哦，好多音乐有更多可能性，不是只是参加歌唱比赛，然后就是把一首歌唱好，我可以有更多表达方式。大概真的想要做音乐人是在大学， 就是是因为想当音乐人，所以去了爵士营，还是因为？去了爵士营之后确定了就是我真的想要做这件事， 我觉得就是 两个都 有点对，在这之间游走这样。 那那个时候啊，你说你去参加歌唱比赛，那些歌唱比赛你有得到名次吗？ 其实有些我觉得名次就是可能在学校的歌唱比赛都会得嘛，但都不是第一名。这是我印象最深刻，我从来没得过第一名，但就是2、3、4名游走当中。但是有参加过比较像是那种要甄选成为预备歌手的那种， 就比如说 好乐迪之星啊，等等的，但就也没有什么下文，就是有进决赛，但是后来就也没什么。对对对， 在这边要跟所有就是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或者要说一下，虽然就是好就是。因为我们都已经认识他，所以直接介绍他出来感觉很理所当然，但也许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不认识九 M 八八是谁。九 M 八八呢是一个新锐的华语的创作人音乐人，然后他的一开始在网络上可能是差不多2年前的时候开始做了一些 cover 曲，然后做一些很喜欢翻玩日本90年代的 City Pop 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其实现在台湾流行乐坛或是独立乐坛当中的那种 City Pop 是有一点像是你带起来的那种感觉。 别这样说，谢谢。 然后当他带起来之后，他又觉得这个我做过了，我不做了，然后他又继续做一些其他的东西。在去年的时候，其实他的专辑一直很多人在问说觉得你很多产，然后你feature 了很多人，然后其实很快你应该一张专辑很快就可以生出来，可是其实等了蛮久的时间才生了这一张平庸之上。所以今天呢是因为九 M 八八在今年的8月8号然后发行了平庸之上这一张专辑，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可以听到很完整的一张专辑。那这张完整的专辑我也觉得很厉害，就是我在看你的曲目编排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很 make sense。 哦，真的吗？ 从一开始就是你小时候3岁的时候在跟爸爸讲话，说我以后要当明星，怎么不用上学？ 我没有说不用我有时候不用上学。 对对对对对。 但是不是因为想当明星所以不用上学？对。 然后说因为这一件事情，就三岁这件事情，然后你很快可以接到了《平庸之上》这首歌，然后就这样继续下去。可是后来才发现，《平庸之上》原来是这张专辑里面最后收的一首歌。 对， 怎么会是？ 我以为是平庸之上是一个概念，然后从这个发想出来的。 平庸之上是我那时候想专辑概念的时候，我定义了这个名字。但是就不想要写一首歌。本来的那个 intro 小时候讲话后面接的一首歌是另外一首，但后来没有放到专辑里面。就是制作的时候都会有各种状况产生，不管是你自己想要再让它更好啊，或是跟别人合作的状态啊等等，所以最后它是误打误撞，我又帮这个主题写了一首。首歌， 所以也就是那一首，现在要说它是被遗弃的吗？遗珠， 对， 遗珠，它也是珠，它也是珠， 对， 有机会在未来会听到吗？还是你 觉得？我有在想，因为其实最近就是脑海中还是会浮现那首歌。其实那首歌的内容是后来被挪移到平庸之上 ，OK， 歌词，对，但是曲就改变了，所以我在想说，说不定可以做一个bonus track 在以后专辑里面，就是有点呼应哦。那时候一开始是做这首，然后后来改成平庸之上，我在想啦，对啊， 对，这样才 make sense， 因为就是你从一开始的 intro 你想到了小时候三岁，然后所以接着下来你在平庸之上里面也提到了那个三岁的那个词在里面， 对， 所以是把。哇，遗珠不只是遗珠，他连衣服都被脱掉了，被交给平庸之上。好，未来有机会也许会听到。 是， 我们来听听平庸之上。 有些人只是游走，该怎样才能在平庸之上？那些风景过后，我是否不一样？谁在分享自然步伐的模样？我想要的回答，我到哪？ Yes, you can. 停那么久是怎么样？ 好的，九妹妈妈呢？这一首《Mediocre》Beyond Mediocre》里在说平庸之上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怎么讲？当你现在开始有知名度以后，会看到越来越多就是你的访问，然后会发现哇，你这人是一个很 chill 的人，然后好像很正面、很乐观、很多能量。可是，在听你的音乐的时候，反而不是这么一回事，就是你的音乐会让我有点想说啊，原来如此正面、乐观、如此 chill 的人，他的内心其实也是有很多纠结的时候、不确定的时候。这两个面向的人， 对， 这两是你觉得哪一个是比较贴近你的，或是你还是有分场合，或是觉得创作的时候是很深层的，然后我呈现出来的时候，我想要给大家正能量的。 对，有哎、我觉得在演出的时候，就是九万八八的角色的时候，我就很希望我带给大家传递的讯息还是比较让大家觉得哦舒服，而不会就是感觉好像很。 很多你知道乌云密布这样子、但是其实我私底下我觉得我的个性是还蛮爱反省的，所以常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啊，想要再突破啊、在那个状态下的时候常常就会变得像你说的、我有一个比较你知道 阴暗 dark side， 对是 因为我记得就是以前那个时候认识刚我们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就是在六七年前，然后那个时候的我是很就是我还没有想要曝光、就是我没有想要让大家知道我在做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比较偷偷摸摸的那种感觉， 默默的在做。 对对对，我自己觉得我的状态从我现在然后看回我过去，我觉得当然那是我想法有些坚持，就是广播人不应该曝光 ，OK， 广播人应该像光宇哥那样、就是不让大家看到你长什么样子，你才有想象力这样子。然后所以那会影响到我平常就是跟。比如说认识新朋友的社交，人家就问说：“那你在干嘛？”然后我就会 不太敢讲。 对，我就会支支吾吾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见到你，那时候你叫小八，对不对？ 对对。 然后我有看，就是因为我们都一起上课，然后你那时候唱歌，然后你超级瘦 啊！对我， 你大学超级 瘦， 对， 是。 然后现在看到你的时候，才想说：“哈、9M88。”我没有想过，就是你的身材是会变圆润的。 其实我现在也没有很圆润，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我的头发， 哦，因为 我的头 发 变很蓬，然后在电视上面大家看起来就会比较，你知道，但其实体重差不多啊。 哦，真的吗？ 没有变很多，对。而且我觉得我以前有那个汗明啊，脸是 baby face， 现在都消掉了、 欸，我印象当中你是瘦到我可以直接把你折 断那一种。我觉得因为那是暑假， 所以你 看到我的，对， 是是， 就是我的四肢是很瘦，对、 哦， 是因为这样。 然后那时候有就是、看你唱歌， 对， 然后我就觉得 蹦蹦跳跳的。 你那时候是蹦蹦跳跳吗？ 没有吗？不然我是怎样很安静哦？ 不是， 没有吧？ 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唱歌有一种我不会讲的感觉，就是反正我讲什么应该可以接受吧，你不会很难过， 可以、啊、 对不对？ 我不会。 好好好，那就好。 那你要讲啊，有一种什么？ 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你唱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违和的感觉。 哦，真的吗？ 有一种怪异的感觉。 怎么说怪异？ 就是我不知道哎、欸，就好像就是我很想要发光 啊！我懂你的意思。 然后可是也许是。可是 try too hard， 就是 try too hard， 有一点那个样子，有一点那个样子。 我懂你的意思，因为我现在回想我自己那时候，确实是有这种感觉。就比如说我唱一首歌，我会很想要表达，就是会讲啊，非常努力的想要去讲这个东西，但是其实，在这样的努力的当中，其实我没有办法进到故事里面，因为我急于表现。对，所以在我的表演就是。一年一年这样子过去，我就会慢慢的收。我觉得我要更忠于，比如说我的声音本身，我要讲的故事内容，或者是 focus 在自己身上，而不是一直往外给这样。 就觉得说，哦，那个站在台上一定要有一个气场， 对， 然后我要带动气氛， 对，要怎么样唱才会看起来有 power？ 对，然后我的肢体要怎么样扭动？ 对对 对， 對， 让大家就是嗨起来。 嘿嘿嘿，我懂，就是这样。 我刚刚就是也有一个问题是想要问的是，你什么时候确认你找到了你自己的声音？ 哦，我觉得， 我记得以前你的声音好像也 不 是不 太一样， 对 不对？ 对， 我觉得是真的加入爵士音以后，我听到我觉得我很喜欢、很欣赏的声响，然后我再慢慢去在我们认识我们在那个音乐营里面，就是都不断在探索嘛，所以那时候我都还是不确认。直到我真的决定要念音乐去纽约以后，我才慢慢找到自己的声音。其实花了蛮多时间的。 那个声音其实有改变到你，我觉得你现在整个讲话的感觉都已经完全不一样，用的方式、声音都不一样。 对，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就是这个是怎么调整的，或是它是有一个。你是可以有办法用言语一步一步的讲出来那个？ 哎、欸，还蛮难的、欸。我觉得就是你喜欢的，就真的就是耳濡目染。然后因为歌手嘛，就是要临摹别人的演唱， 就学人家的声音。 我觉得也没有到完全学，就是但是会学，比如说我喜欢这个表演者他的尾音处理方式，我就会就是试着他唱一遍，我就跟着唱一遍。 哦、 所以这样子慢慢， 我听到9M88， 对， 哦，我觉得要一直跟着唱， 对，跟着练、 okay ， 然后你就会慢慢的就觉得说，哦，你可以掌握他这样唱的方式，然后再加入自己的想法，慢慢的就变成自己的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听你讲话声音跟现在听讲话声音不一样，可是这个也许也是慢慢慢慢你可能自己也没有发现的。 对，这不是刻意的，就是慢慢就变这样了。 我有看到之前的一个访问有说你跟老师学唱歌之后，所以你现在还有继续的在学唱歌这件事情吗？ 从纽约回来以后其实有一阵子都没学唱歌，其实因为我回来也才七八个月嘛，就去年底到现在八九个月，现在十一月十一个月我的天啊然后呢但是开始发觉就是唱歌的时候某部分有点吃力所以前一阵子我就开始找在台湾的唱歌老师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其实我唱英文跟中文的那个发音方式有点搞混了所以以至于我的喉咙声带舌头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发挥然后我只用我的喉咙太多，我没有用我的肚子，我没有用我的舌头 OK 有很多事情，然后反正我就重新就重组了解原来是要这样子去用全身的作用去唱歌的而不是只是用我的喉咙不然我会消磨自己很久很快对。 那在就是你这没听到没学习一些新知之后然后你回家有作业嘛就要练习， 我觉得就是运用，因为我觉得现在我的演出量其实有一些所以只要一演出我就会把老师教的运用到我的表演上 OK 好，所以就等于是可能在未来的下一章我们会听到的声音也许也会又不一样，会一直不断不断在进化当中吗？ 我不知道进化一个人的声音可以进化多少，但是我是觉得说可以有一些东西确实这张专辑发完以后有更多东西想要尝试比如说我想要用真音去唱比较高的部分音域但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比较会的是低中低音的部分然后所以这个部分我想要练习然后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乐风的不一样会改变唱法确实对，就像你唱 punk 跟你唱 R&B 绝对是不一样的唱法嘛对啊， 所以 punk 就会给人感觉比较直接，就是喉咙我就要冲出来的那种感觉 吗？我也最近才在研究一下 punk 的东西因为接下来演一个那个跟有点朋克的音乐节，所以我就 火球音乐节 没错，所以我就在想蛮好奇朋克怎么唱的，他就是但是我也只就是学一些你知道毛皮这样所以就是说你的下巴要往下颚要往下 你是用生理学带带声音的那一 套，然后嘴巴要有空间感你要有重点的东西字放在歌词的某一部分而不是每个都很爆或是每个都很收对对对，但就是跟我学 R&B 唱爵士都是不一样的很有趣的世界 是9888呢就是现在为所有年轻人喜爱，就是因为它融合这种就是爵士然后还有 R&B 的这种调调，以及呢刚刚我们在听到平庸之上里面如果你有多听或是多看到9888，就是你对9888好奇的话，一定会看到很多人在强调他的 scat 这个部分 是吗？ 对啊，就是这首歌的算是一个精华吧而且我觉得你在编曲方面也很喜欢就是你的思维其实是一个爵士歌手的思维， 对对对， 就是 被发现的， 我是一个乐器，我不是一个歌手， 对 对, 对， 所以你会把你的声音拿去，就跟其他东西是叠在一起，甚至跟Leo王的人生叠在一起，就是你喜欢那个东西创造出的，可能一般在听流行音乐就会觉得说，哦，那就是和声，他说 对 ，no， 我要萨克斯风来学我的 scat， 对， 然后一起来做声音这样子，蛮有趣的。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两首歌是你那时候在纽约然后跟着纽约的朋友一起做的， 对， 就是其中之一叫做浪费时间。 我。 就是浪费时间。 欢迎您跟着长荣航空直营旅行社，常伴假期遨游世界，尽享旅游乐趣。国内外团体旅游、自由行，怎么玩都行。商务差旅奖励旅游，细心规划你的每趟优质旅程。 哇哇，知多少？ 奶奶，为什么脚会这么臭？ 臭脚丫。 脚丫丫每天都会流汗啊，袜子就会长细菌。如果又穿到不透气的袜子，脚丫丫当然更臭了。 哎呦，怎么办？ 就是要选好的袜袜呀，除脚臭，德展棉业 Easy Fit 就是魔术师。 脚臭就穿 Easy Fit 除臭袜。 我是 Izu 黄义如。 我告你到底，我告你到底，绝不忘记最初。 很高兴可以为中华队创作世界十二强棒球赛的应援曲《道丁》，请大家跟我一起为中华队加油。 爸，这些年我们都很想你。每次走进阳光灿烂的天林墓园，都会想起和爸一起爬山的时光。 天灵精心打造百座汉白玉石雕，顶级墓园，绝佳风水，下交流道十分钟，人生终点都该有座宁静花园。新竹关西天灵，0809095599，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与 AIT 当邻居，入境使馆特区双湖会。德安百货原址在最具内湖风华的至尊地段，繁华再升级。双湖会，双塔至镇建筑，400平私人会馆，内湖人最想收藏的地段。双湖会，63/75平，千平帝王，传奇地标，2791-8899，经典落成。 哎，小吴，你前几个礼拜发生的车祸纠纷处理好了吗？ 透过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的居中协调，我和肇事者已经达成和解了。而且啊，经双方同意的民事调解方案，经法院核定后，还具有如同法院确定判决的效力呢。 哦，也就是说，对方如果不履行调解内容，就可以请法院帮你强制执行咯。 没错，乡镇市调解真是省时省钱又省力呢。 乡镇调解用得好，纷争解决没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在台南发现日本宫城县工艺之美，木芥子、玉虫图、白石和枝等传统工艺品首次来台展出，12月22号前，欢迎到台南总爷艺文中心参观和风文化祭。本活动由台南市台日友好交流协会承办。 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今天呢，在我对面就是带来平庸之上的9M88。 嗨，大家好，我是9M88。 好，也要跟所有就是不认识九 M 八八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九 M 八八，大家一开始会说这什么奇怪的名字，九 M 八八，那其实就是小八的名字叫九 M， 就是这样。嗯、 对，以后我就这样子跟大家介绍，我们是讲超久的，對每次介绍很久。 对，就是我叫小八，然后小八的名字就是英文名字叫九 M， 所以我就叫九 M 八八。 对， 然后还有很多人就是很好奇的，也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我要先录起来。 好的。 突然亮起来，好，这首歌呢就是九童生日奈嘛、嗯、然后很多人想说这首歌的灵感来源到底是什么呢、嗯、然后你会数 1,2,3,4,5,6,7,8,9、嗯、数就是1,2,3,4,5,6,7,8,9 然后每个你又帮他附了一个名字， 对， 然后你自己也在其中里面、欸、这个灵感是哪儿来的？ 灵感就是我朋友，就是九头生日奈的 MV 导演、嗯，他自己平常是在做玩具，他就做了一个九个头的钥匙圈。 OK， 他就说：“哎、欸，你可不可以帮我这个钥匙圈拍一个 MV， 然后帮他唱个主题曲？”就其实只 是 好玩的， 竟然是广告歌， 对，只是好玩的。但是就是因为他就很会做这一些稀奇古怪的创作。嗯，然后我说：“好啊，那九个人，那我写九个女生好了。嗯”然后就写一些可能身边观察到的一些人啊、嗯、他们的性格啊，就各种、嗯、但慢慢就衍生到就是说，哦，九个女生她们有各自的 个性 啊、嗯、烦恼啊，好的不好的，但就是拥抱自己的特别这样。 嗯， 嗯， 然后中间也玩了一些，就是譬如说你想到了 Victoria， 你要把它放在 Six 或者什么之类的。 哎，这个我没有想到。 然后自己为什么会在 Seven 呢？ 我其实那个顺序我是没有特别啦、嗯、对啊、嗯、就是跟着 flow 这样。 然后你真的如果爵士乐唱不好的话、嗯、如果现在九 M 八八没有成为理想中的九 M 八八，你真的会去卖大脚桶吗？ 我每次大家都会这样问我。但是大脚桶需要声音比较高的女生去卖、 哦、 所以声音比较低可能就没办法叫那么远这样。 OK， 是吧？ 是认真的在想这件事情。 我倒是真的有想过，我应该是会去服饰店工作。 哦、oh ， 对对对。 哎，说到了服、嗯、哦，等一下，我们快问快答一个 part， 就是大家对你这个人个人非常非常有兴趣。等一下，我们再讲服饰那个部分。 好， 刚刚说到那个合作，嗯，所以你在自己的专辑发行之前，你其实跟了很多很多人合作，从一开始的 Fish Doll， 对， 然后6-3-7跟 Sauce， 对。 六王、嗯、吴青峰、嗯、马念先，刚刚、嗯、上个小时我们放 OZ 这样子、嗯、然后还有一首我今天可能没有时间放，因为你曾经跟一个很奇妙的组合，然后报菜名在讲一些台湾、 啊、 对台湾的小吃们这样子、嗯、 对对对。 在这一些合作当中啊，就是你怎么决定就是我要跟谁合作我不要跟谁合作，或是你又要如何拒绝别人的邀约呢？ 其实就是真的是看 Kimoji、欸嗯、就是我要知道我们之间有没有 connection， 就是是不是可以有各个的音乐产出，然后可以交流，然后我也很欣赏他们才华，所以这几个创作者我都有某些部分可以向他们学习的、 okay. 所以我就会乐意跟他们合作。 哦、嗯，那现在就是假设就突然有一个你觉得痛掉不太合的人、嗯、或是哦，还有这些合作案开始之前有的是已经有东西了，有的是完全没有东西吗？ 对，像是跟 Fish Doll 合作就是 完全 没 有 东 西， 但我们讨论好主题、然后我们就来创作、像跟 OZ 的 BL 是他已经把他的部分唱完了，然后他告诉我故事大纲，然后我来创作。嗯，对，然后像马尿那首歌是他完全写好了，但是我帮他写了一个副歌跟我的 part、 okay. 所以就是都对，有些是有曲先好了，有些是像马尿那个就是他的词都好了、嗯、我自己在加这样、嗯嗯、 但是如果在一个完全都没有的状态、嗯、你要跟这个人合作肯定就是你要非常喜欢他跟相信他的才华你才会跟他合作的， 对对， 不然的话 通常都是这样。 最好的话应该是我已经做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等于像是一个、嗯、一个 hook 就是给你，然后就是我知道九 M 八八喜欢这个，所以我做出来这个、嗯、然后就是看他要不要合作。 嗯， 嗯， 嗯， 嗯，好，那接着下来我们要进行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时间咯。 好， 虽然我觉得九 M 八八应该是不会走很快回答的路线，因为你很 chill。 我努力快一点。 OK， 好的，首先呢想要问九 M 八八喜欢的颜色、 哦、天哪，我颜色我都喜欢，但我蛮喜欢橘色的。 常做的舒压方式？ 舒压方式喝啤酒。 有机会再到东京做现场演出吗？ 会， 这个一定有。 受影响很多很多的音乐人是谁呢？ 每次都讲一样的 Erykah Badu。 私心推荐的也是他吗？ 当然。 如何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跟时间呢？ 哦，这太困难了，就是要活在当下。 大方跟自信，他们现在就是从你的歌声跟就舞台表演当中觉得你是很大方很有自信的人。请问有故事吗？你是如何变得这么大方跟自信的吗？ 大方跟自信啊，大方跟自信就是要慢慢训练啊，就是把自己丢出舒适圈。但是我觉得爵士乐教到我大方跟自信，就是因为你要很常常要脆，就是展现出你的脆弱的一面。因为你要即兴嘛，你可能不一定可以把这个即兴做好。但是一次一次的这样训练，你就会发现，哦，也没有什么好怕的，反正我就尝试。勇于尝试以后，你久了以后，你觉得心就会越来越安定，就觉得哦，我可以，虽然它未知，但是我可以 handle 这样。 人生心灵的导师有吗？ 人生心灵的导师，等一下，我最近想不太到。人生心灵的导师，我会看一个那个灵媒的节目。 灵媒， 对，灵媒的住在温哥华的灵媒的节目。 然后你可以从他的节目当中得到一些就是启发，就 对他用一些宇宙观的方式在讲大家的日常问题。 好好奇哦，谁？ 若文黄。若文黄， 若文黄， 对，大家可以去。 若文就是 若文 ，R O U W E N， 我已经帮他介绍了。 W E N， 好，若文黄。 对， 那人生当中最糗的一件事呢？ 最糗的事很多糗事哎、欸，想不到最近最糗的事，因为我现在的那个池力越来越大了， 都没关系。 对我最目前为止没有遇到很糗的事。 那、 我想到一个不错、上次遇到在香奈儿活动遇到 Pharrell Williams， 然后我跟他介绍我叫9M88，但是他一直听不懂。然后我跟他讲了很久，这样差不多5分钟介绍我名字，后来他就没有兴趣跟我聊天了。 什么？ 人生就是这样，没有关系的。 所以你跟他介绍就是 Hi Pharrell Williams， My name is 9M88。 他说9M88是，我说 9M88， 然后他就说 9M。然后他反正他就是想没办法把英文跟就是数字跟 对对 跟英文合在一起，然后觉得怪怪的这样。 但是为什么你要讲 9M88？ 因为以前我都这样介绍，因为他们这样比较好，我就不需要跟他讲太多了。 哦， 对，但是他们还是听不懂。 天哪！ 现在我都会介绍9M88。 对，现在就直接讲9M88就好了。 对对对。 好，还有一个问题是。你 feature 这么多人、你有没有跟他们 feature 过印象深刻的小故事呢？ 印象深刻的小故事，印象深刻的小故事啊，其实都好像还好，都就是很喜乐啊， 就是、很快乐。 对， 最近在看的一本书， 是Michelle Obama 的 Becoming 嘛，叫 Becoming 吧，对对对，自传。 有没有最喜欢的卡通人物？ 史努比跟里面的小朋友们。 最喜欢的纽约的地方？ 纽约的布鲁克林。 Brooklyn 的 where？ 那个 spot 在哪里？ Bushwick。 那最喜欢的纽约咖啡店呢？ 我们不是咖啡专家哎、喜欢纽约咖啡店啊。 没有，他们也不 care， 就是、是你是不是咖啡专家？我只想要去那个地方说 哦，好好， 我跟9M88在同一间咖啡店喝过。 好哦，只是、好吧，那就介绍你一个观光客去的、Blue Bottle， Blue Bottle 在东京也会有， 对， 好喝啦。 这个问题呢，问说，请问，卢广仲、异乡人，还有我，马克，三个人，你必须要选一个人在荒岛生活，你要选谁？ 等一下，我跟马克还没有那么熟，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就是知道他的技能是什么， 生存技能是 不是。对对对，我可能因为可能会挂掉嘛，我目前这样来看的话，我找最会唱歌来抚慰我恐惧的心灵，那就广州，不好意思啊。 很 real， 很 real， 就是你知道那个正常人，就是看在谁的场子，应该就会说那个人的话。对对对对， 怎么办？ 哎、没有关系啊。 OK， 最多人问的一个问题是，请问你的头发怎么保持卷度的？ 就一直烫啊，每过几个月就要烫。你要一定要护发，就是我的发型师跟我说的，就是护发。然后有那种护发，深层护发哦，就是可能要洗完头以后 把它敷在头上，30分钟，后来再洗掉，对的那种。 然后还有人问说：“九分八八，我就是想要你头发卷度，可是我到底要怎么样跟设计师讲呢？” 你就拿那个照片去给他看就好啦。 好，那你自己在卷的时候，你自己在烫的时候也是 要烫很久哦，7-8个小时哦。哇，因为头发很多， 所以你也是拿一个就是你喜欢的、 reference。还是会啦，对，然后但是就是卷子不行太大，因为就没办法烫成那么薄 哦。 对， 接下来就是要问你的生活，就是为什么你这么有 sense 啊？你最喜欢的 fashion brand 是什么啊？你去哪里买衣服啊？ 我现在买衣服比较少了，因为 现在我都自己做，因为我是服装设计师。 我没有这样子也太厉害了吧？我没有那么厉害。我会观望一些品牌，然后在 IG 上面找一些时尚的那个灵感，这样。 OK， 对。 接下来几个就是跟音乐相关的问题。请问有没有想过要出流行音乐专辑？ 流行音乐专辑之前跟大家 feature 的不是流行音乐专辑吗？那你们不是还是也有听？ 而且我很想说，就是什么？Define popular 这件事情， 对对，确实， 我觉得平庸之上很流行啊， 真的哦， 对啊，很棒、啊。 但是这是因为你的听，我觉得每个人的听乐经历会让他定义什么对他来说才是最 hip 的东西。那你可能听的比较跟我相，所以我会觉得，他也不是那么冷门，但是对有些人，大部分人可能觉得他蛮冷门的， 哦，有点远 的，对对对对。流行专辑哦，遇到一个很流行的人，我就做流行专辑。 遇到一个很流行，然后又让我钦佩他的才华、yeah. ，我想要把我自己的声音，就是当做一个乐器交给他的时候， 是 对不对？ 这样讲好，对、 yeah. 好。然后刚刚有讲过什么积极让人想创作音乐，就是大学的时候。那作曲的灵感哪里找？ 作曲的灵感就是真的只有生活啊，生活找。然后你很仰慕的作曲创作者，你也可以去研读一下他们的作品，你就会得到很多的新的灵感。对， 刚刚有说到在唱歌方面，然后跟歌唱老师学习，老师会调一些东西，让你整个身体可能声音都不太一样。 对， 这个人是不是也调了一些你的东西啊？这个人 李友王吗？ 对， 有哦，有哦，他一直说我拍子对的不准。 哈，真的吗？ 不是太敢，就是太 lay back。所以他那时候就会说：“我录一遍，然后你跟着唱一遍，这样。”所以后来我就跟他练习了一下子，OK 哦，然后他也陪我去录音室把我的部分录掉。 OK。所以李友王主要在调是节奏的部分， 节奏跟flow 啊，然后还有就是我要用的音调，讲的音调。对，就是他会说有时候要懂得闭嘴，就是他不能说嘴就嘴嘛，不要说嘴 哦，不要 对对对对， 扬起来， 就是一些 rapper 会注意的东西，他跟我说这样子。 天啊，好酷哦！好的，最高品质静悄悄。今天我们要非常感谢9M88， 谢谢马克。 你知道线上今年是2019年， 对， 已经很少人有打电话进来。接通电话， 打电话来， 有可能是诈骗，也有可能，他挂掉，好，那我们就不用理他。 好 今天我们要谢谢9M88， 谢谢马克，谢谢大家。 如果呢想要得到9M88的最新专辑，各大实体唱片行网路贩售通道，以及你可以关注9M88的 Facebook 脸书，可以关注他的 IG， 脸书跟 IG 都是你打9M88 就可以 找 到了，小写的 M。 Yes， 然后祝你下个礼拜香港演唱会顺利。 12月 哦，是12月啊， 对， 哦， 谢谢，谢谢你，谢谢。 好的，拜拜， 拜拜。 23岁全愈女生许丽杰，第二波主打全愈。 若关心声问候的话语， 在许丽杰的声音里回忆青春，然后在歌里疼爱自己。 从爱你到想你，好不容易连呼吸都要用力。从想你到终于说说而已。 世界或许不会改变，但自己可以更好。23岁大女孩唱自己的歌，这世代最需要的声音，全域女生许丽杰。 从爱你到想你，好不容易。 2019华语乐坛重量级新生，23岁全域女生许丽杰首张个人专辑《不就范》，第二波主打《全域》。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与 AIT 当邻居，入境使馆特区双湖会。德安百货原址在最具内湖风华的至尊地段，繁华再升级。双湖会，双塔至圣建筑，400平私人会馆，内湖人最想收藏的地段。双湖会63/75平，千平地王，传奇地标，2791-8899，经典落成。 春天看路易斯湖花开蝶舞，夏天到牛仔节盛会热情狂欢，秋天感受班夫国家公园满山枫叶，冬天幸福的极光就在眼前。加拿大航空，北美最佳航空公司，台北飞温哥华唯一日间航班，带您探索加拿大四季之美。10月8号到11号，台北国际旅展，精彩行程请洽加拿大航空或可乐旅游。 闪电过后的空气最清新，大金空气清净机独家双重闪流放电及高效滤网，可分解空气中的更细小悬浮粒子 PM0.3 达99.97%，滤网10年免更换，省钱又环保。现在买每台现折1000元哦。 Daikin。 嘿，我是林心迪。自己的健康是给家人及自己最好的礼物。长颈有机褐藻糖浆是采用澳洲无污染纯净的海域，以冷水缓护萃取高达90%的硫酸基，珍贵又独特。拥有多国的有机认证，能及时补充人体每日必需的营养素。来电者可赠送健康福袋，0800-0801-999，0800-0801-999。 Hello， 我是小魏魏佳音，这是我的首播主打，我还是不懂。 我该是不懂你为何离开，我该是不懂。 我的全创作专辑《夜空里的光》可以上串流平台收听，或搜寻魏佳音，关注我的 Facebook 或 IG。 大家好，我是蔡明佑。 让我拥抱你纯白的梦境，无所谓方向，窗外雨继续，人生我站不住。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 Society